刚才被抓的时候，好像没叫绳子把手腕子勒折呀，光喘气儿了，巴不得有个地方躺一会儿。殿下，怎么的都行，咱就在这儿。好，于宝帮着把老头架到里边，把店门推开一看呢，还真有张供桌。他用大嘴吹了吹上面的尘土，让连登在桌上休息。燕王把马鞍子卸下来当凳子，靠着墙坐着。那俩徒弟车老板也都各自找着地方。于宝把这个门呢搬起来，告诉殿下把门关上，尽量你们别出去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四殿下点头说，你就放心得了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会注意的。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，单说于狗飞身上马，抄起锯齿狼牙板闷刀，奔原来那路又回去了，寻找徐芳。一边走着，于狗一边想啊，跟徐芳分手很多年了，现在他老的什么模样了，没想到他二次出事。想起徐芳那些逗人的事儿，于狗恨不能当时就跟他见着。因为徐芳这人有人缘，净好逗大伙乐，那是纯粹一个活宝。于狗又重于感情，心里着急，脚下加紧，紧点马镫，这匹马跟飞一样，要么出来有八九里地的光景。他打量头一看，可不是，前面那正打着呢，啥呀，别让这个矬贼跑了。哗，于狗心说，话多长时间了，徐芳真有能耐，换别人早叫人抓住。因此在大喊一声，挥大刀闯进重围，杀了一条胡同，到里边一看，正是徐芳。这徐芳现在啊都晃悠了，就好像喝酒喝多了，脚底下没根差不多少。什么原因？累的。现在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，抬头纹都开了，那脸都绿了。徐芳一边打着一边想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才叫身封绝地啊，人家越打人越多，死了一个上来十个，我哪有帮手啊。到了现在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啊，难道一说就叫他抓了俘虏不成？徐芳有几次想自杀，后来想到四殿下头上，他没那么做，心说我要真死了，四殿下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得勉强对付着活着，实在不行咱们再商议。可正这时候于狗杀到了，徐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哟，小兔崽子你从哪儿来？于狗啊，快点救我。师叔不必担惊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两个人还论爷俩呢，因为徐芳跟于镐他爹于金彪是口头的把兄弟。于镐这一来，小矬子徐芳抖起来精神了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又变了样了。二人拼力往外挣扎呀，张九六一看啊，好容易把矬子要抓住了，又来了个于镐，这可不能放他走，挺蛇猫枪大战小纹身，俩人是老熟人了，想当年没少打交道。张九六知道这个于镐不是好惹的，于镐也知道张九六不是省油灯，二人一见面三四十个回合呀，张九六就顶不住了，稍微一个没注意，咔让于镐这一刀把他头盔给扑了下去了，吓得张九六一缩脖子，拨马回归本队，还想指挥军兵在这包围。正这时候一匹快马从苏州而来，元帅，王家千岁，大帅，您快回去吧，可了不得了。张九六一愣，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谁放的火，王宫和帅府全着起来了，